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4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而家室外气温33度啊，相对湿度70%。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咧，骚动音乐咧将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嘅。 今日呢个桑拿正到不得之了啊， 简直系童年回忆啊！ 因为本身我哋前一个星期就讲 Eurodance 啦，真即系讲欧洲嗰边嘅一种 舞曲 啊，电子音乐咁。跟住上个星期其实我哋已经紧接諗住讲呢一种，不过上个星期因为啱啱暴风球，咁我哋就叫顺延咗。 冇错。 今个星期就係讲呢 Eurobeat。 哇。 对呀。 其实呢 Eurobeat 呢样嘢呢，即係你细个嘅时候呢可能已经接触过，但係你未必知道嗰样嘢叫 Eurobeat。即係例如我咁啦，我都系后咪先知道啊，原来呢个世界有样嘢叫 Eurobeat 㗎喎，咁走去上网睇下啊，其实咩叫 Eurobeat 呢，即係最直白咁样去諗就係、是、啊一定係欧陆嗰一边嘅一啲电子嘢啦咁样。咁但係后咪发现呢，原来即係作为一个90后嘅男生啦、啊、原来喺香港都接触好多好多好多。 其实你一定听过㗎啦。 係啦，因为原来细个啊，即我简直系受住呢个音乐嘅熏陶而长大。 所以要用四个字去讲咩系 Eurobeat 呢， 系乜嘢呢， 好简单，四个字。 系。 头文字 D。 系啦，冇错。 要用一个四个字形容 Eurobeat 呢，就系头文字 D 啦。 因为呢细个嘅时候去呢、這个机铺打机嘅时候呢，即啲街机咁样啦，即总会男仔一定玩过一啲即赛车竞技类嘅游戏㗎嘛，即贪佢有个胎盘咁样，你喺屋企打机冇呢啲嘢㗎嘛。 冇啦。 咁然后嗰陣时已经觉得嘩，即佢哋好兴㗎嘛，机铺呢嗰张车赛车嗰张凳呢，佢咪有左右两边两个喇叭 系 好劲噶嘛，你坐到跟住 冇喇叭嗰啲唔玩噶，冇 feel 噶嘛， 系有喇叭先系即个感觉高级啲啊！ 我都系入1蚊，唔系嗰时唔得，3蚊， 嗰阵时应该都 3蚊啦，好似 睇下你咩期咯， 第三代即系嗰阵时最多人玩，好似系第三代嘛，第三代好似系3蚊嘅， 差唔多啦，差唔多，有啲贵啲嗰啲要5蚊噶， 后屘再出再升级版。嗰隻我唔記得去到第幾代啊，嗰個就好似要5蚊嘅。 係啊， 但係最基本最多人玩嗰陣時最 hit 嗰部就係同文字 D3。 係。 嗰部機即係有擦紙膠嗰招， 冇 我都係唔識嘅，我都係嗰陣冇乜錢玩啊，係啊，所以我冇喺機鋪嗰度苦練，即係我機鋪玩，但係冇機鋪苦練， 冇交學費嘅，叫做即係志在參與咁啦。 嗰時我就係喺 PSP 嗰度玩啫， 哦 OK， 但係真係唔同嘅，但係因為咧我嗰個面皮太薄啊，我接受唔到咧自己練嘢嘅時候咧喺部機鋪咁多人喺度排緊隊望住咧，你又完全唔識玩，你又未揾到竅門之下就坐落去咧。我覺得嗰張凳咧係俾有準備嘅人坐落去，而唔係俾你喺嗰度準備咯。 因為你波性嚇唔會輸俾同一個 NPC twice。 系 啊，你真系冇得同佢架 F C 斗噶， 冇错。咁所以就即系我明嗰种尴尬嘅，即系尤其咧最惨系喺后，即系玩呢个游戏嘅人咧，好多时候除咗男仔之外咧，其实有啲女仔都会玩嘅。 系， 跟住就会有一扎嘅女仔喺后边望住你， 你就紧张啦， 你就会觉得好紧张嘅，即系你冇理由玩得渣过佢啊咁样。咁所以我嗰阵时同你都一样嘅，我都系即系 間唔中經過玩一兩鋪過下癮，其實都玩得唔叻嘅。但係嗰個喇叭嘅震撼感俾我係好大嘅。 係啊，跟住我都有嗰時問我啊，我嘅嗰時真係都係啲暑假嘅日子，翻、嗯、暑期工， 係 中午嘅時候，跟住嗰時 lunch time 好似，跟住我喺九龍灣嗰邊翻工啊。 咦？喂，我哋可能撞過、 啊、九龍灣個商場，係 咪大型嗰個啊？ 係好大型嘅，其中新啲期數嗰邊咧， okay, 頂樓嗰度係有一個機鋪嘅。因為以前小學咧，我讀觀塘區都有機鋪嘅、嗯，但係嗰種機鋪咧。就是你在门口你不是很夠膽入去里面即、就是黑咪蒙它好像即、就是你在外面的窗望不到里面的、 嗯、 然后所以穿了校服就不入得、 啊、 地铺那些名字全部都是很土炮的那些什么富豪游戏机室啊即、就是那些即、就是一些很地猫的那种来的即 是觉得入到去是会乌烟瘴气那种来的 会很快走回 去所以你小个是不很好奇嗯嗯但你不夠膽入去。所以去到当有一段时间喺一啲大型商场上面有呢你会感觉安全好多嘅。 靓啲嘅。 係啦即係作为靓仔已经你諗下我哋连坐落去嗰个张凳度玩都有咁多。 咁冇啊。 更何况你要入去间铺呢系咪先。咁所以喺观塘之前都有啦跟住九龙湾又有啦咁就有机会去玩。咁我嗰时比较早期入去就真系做暑期工嘅时候嗰、嗯、个同事大过我跟住佢就拎晒喂快食完嘢。我入去打几铺高达咁样， 有， 跟住就跟佢去。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唔系冇入过啊，嗰时有入过，但系其实真系唔系成日玩，跟住睇住佢打咯。跟住佢已经系熟能生巧噶啦，即系好似练开哦。其实你喺边度练嘅咧？咁样 咪喺度练， 咪喺度练咯。系咪平时自己去 剑铺咯？ 系啊，摆剑蚊落去咪自己练咯。咁啊， 飘如点飘啊？拉拉手掣 啊嘛， 未掉一掉 啊嘛。 咁啊点啊？ 型咯。咪就系咁啫嘛，系啊，咁所以嗰时就有跟佢去过下，有时收工嘅时候就过去咪睇佢玩几铺咁样样咯。咁、我系嗰时我觉得好无谓嘅，无谓嘅原因 因为嘥钱啊， 入嗰几蚊落去啦，嗱开张卡又要钱啦，咁都系嗰、那个我系一个好孤寒嘅，咁所以咧你搞咁多嘢咧，然后你仲要唔识玩咧，我觉得好嘥嘅。你起码要上网睇一轮攻略，或者要练习下，你用你嘅方法唔知点样练啦，你先至落去玩嘅。即系后屘我系翻去有尝试电脑可唔可以搵到有得玩咧喺屋企练。但永远都唔同嘅原因就 系 揸太盘，同埋揸手掣， 个 手感系完全唔一样。 嗰、 个所谓嘅擦纸胶啊，即系嗰个棍波。如果大家唔知道咩叫擦纸胶咧，就系讲紧咧，嗰架车点样能够漂移咧？就系当你转弯嘅时候，嗰、那个棍波，向上推唔知就上啦，向下推就落波啦。呢样嘢同你平时揸车完全唔同嘅。那个擦纸胶就 系 上落一下，即系三波转四波，即刻落翻三波就叫擦纸胶。因为个动作好似攞住个擦纸胶 擦嘢咁样。 系啦，你咁样擦擦，跟住扭埋个底盘咧，架车咧就会个螺友就会掉住咁样，然后就会咁样惯性漂移啊。 咁样 系啦，咁嗰阵时呢个就俗称叫擦纸胶。咁嗰阵时咧，你点练习咧？我用个脑嚟练习，你非用个脑嚟练就好癫啦件事。因为即系你长期翻暑期工，咁 你冇嘢做系嘛？ 你隔唔系你隔几日就有机会会跟我同事去机铺。 O、哦、K。 于是乎嗰段时间，我记得上网 search 嗰条跑道，我仲记得系秋夏晴。 哦，哇！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秋名山下波晴天， 系。跟住应该系头嗰几关嚟嘅，我冇记错。 因为嗰关系最多人玩嘅，同埋因为你一定因为主角嗰个山啊，你一定系揸架白鹿喺秋名山落 发夹弯， 系一定系玩嗰、那个。于是乎就上网睇人哋。你真係記住佢、因為網上面真係有啲人咧喺機鋪嗰度咧，你會睇到曬啲動作，你睇埋佢嗰個手機時轉波，睇埋佢入波嘅時候個時間咧，然後腦裏邊記住佢大概第幾個彎咧咁樣啦，差咗未寫低嘅啫。我就係用呢種方法嚟練習啊。 work 唔 work 啊？得唔得？ 唔係好得。你埋到去，你咩都唔記得。 唔係你， 但 係 個感覺好專業啊！你明唔明啊？ 肌肉嘅 muscle memory 嚟噶嘛，應該係。 係啊，其實係噶，即係你用個腦去模擬一下咧，係冇用嘅。但係你就好似嗰啲專業嗰啲唔知車手咧，坐喺車度行一個圈之後咧，你就會記得曬啲彎路咁，好似直情當你自己拓海咁樣噶嘛。 同埋坐落去個駕駛，你挫一挫嗰支棍波就已經好似好勁咁樣啦。 係啊，因為嗰個重點係咩咧？你挫一挫，將一個擦紙膠，你知架車漂移啊。但係你唔知道點樣完個漂移啊。你識開始，但你睇條片，你學識唔到點樣完個漂移，咁架車佢咪會失去控制咯。 係 你做到嗰下佢係漂緊啊， 但你唔知點樣控制佢， 就會係啦，掉開。 係啦，跟住之後咧，你基本上只要一撞嘅話咧，嗰、那個速度唔能夠 keep 住，一跌咗波你要落波落波落翻去再開，基本上你輸緊嘅，你唔使自追啊。 嗰陣時咧，我記得玩咗一段短嘅時間就係、是、投文字 D 之後咧，跟住啲朋友咧，即係又走埋嚟同我講話，你唔好玩呢只啦，呢只咧好唔真實嘅，同真正嘅揸車爭好遠㗎咁。跟住然後我就放棄咗啦。咁我話咁邊只係近真正揸車啲啊？即係嗰陣時我仲有諗住考車牌嘅，因為咁我費事學壞手勢嘛，咁啊玩另外嗰只啦，彎岸啦，彎岸好少少噶，真實少少噶，即係冇咁誇張，因為投啲好誇張噶嘛。咁跟住我就轉咗去玩彎岸啦。 彎岸唔係都誇張嘅咩？ 都係啦，我玩落就係發現，出去咪又一樣咁誇張。 即係嗰啲 PV 冇咁誇張啫嘛。 係啊，但即係嗰啲轉彎嘅嘢，好似感覺上俾你個俾我感覺就係冇玩頭啲嗰啲彎位咁彎咯。 但彎岸仲癲嘅喎，係喺高速公路喺兩架車中間攝嚟攝去嘅喎， 係啊係啊，其實 仲恐怖啊， 逼埋人哋架車嗰度咁樣，好恐怖啊！ 因為到你真係要玩，即係男仔唔知點解總係有機會比較多啲會玩賽車 game， 我都玩好多嘅。跟住我覺得最真係大家都會講最貼近真實世界嘅就係 GT 啊嘛，係係 冇錯冇錯，啲屋企都玩到啦， 屋企會玩得到啦，但其實係完全唔慣嘅，因為佢太真實咧，基本上你 唔識轉彎， 你轉彎，我哋以前玩咩頭文字 D 啊、Rich Racer 啊，好多呢啲咁樣，即係以前舊嗰啲，全部入彎係唔需要。踩即 系 踩 brake 噶， 系啊，就 你 扭咯， 系啊， 扭个踩咯。 我仲记得嗰阵时玩PS 咧，揿交叉掣就系、是、开比油啦，正方形就系收油啦。我仲记得嗰阵时玩 Rich Racer 喺社区中心咧，又系唔识噶，睇啲人点样入弯漂移咧，就是、你揿实 X 嘅时候咧，入弯咧好快咁样样揿正方形再揿 X， 即系拖一下啦，即 就可以转过去， 跟住佢就会唔系太减速，咁样就会漂移噶啦。跟住当你去到玩呢、這个叫做仿真度极高嘅 GT 之后，你发现原来呢个世界揸车唔系系要俾 break， 系要收油噶， 同埋亦都唔可以揸太快嘅。其实有好多 嘢 讲， 你唔好谂住高速入弯啊， 你唔好谂住踩到最行，跟住一抌 break 就可以转过去， 系 唔 原来 系 唔 可以嘅呢件事。 跟住之后我就对 GT 完全冇兴趣。因为唔同噶，你玩嗰啲好嗰啲比较容易啲，或者冇咁贴近真实嗰种咧，哇！你真系觉得自己好劲啊！ 系系系， 即转嗰个长弯咧，喺嗰啲唔知咩，佢啲场景唔知希腊爱琴海嗰啲，哇！落住日落好靓咧，哇！嗰、那个大长弯咧，你直情系咧喺个内线漂移架车咧，系同嗰个内弯成呢个九十度，成架车打环咁样漂，你觉得自己好有型，你觉得哇！我咪托海咯咁样。 但系呢啲真系幻想啊，终归幻想。 系啊， 所以基本上你俾完嗰两蚊嘅快感之后就会冇咗 啦。系啊，但系嗰阵时真系呢啲赛车游戏，我觉得最真系最精彩咧，就系佢有得拣歌咯，即系佢有 soundtrack， 即系头先你讲嘅，其实你系有得拣歌嘅。 系啊， 跟住嗰阵时我直情系有买翻以前细个成日玩 Rich Racer 嗰只嘅原声大碟， 哇正！ 我咁啱喺一间二手铺度见到，我就买咗翻嚟。 系， 你一听翻嗰啲音乐咧，你就觉得系哇童年回忆，因为其实佢拣啲音乐咧，你嗰阵时都会已经其实识少少拣歌啫。 系， 我玩呢条赛道夜晚嘅话咧，公路啲，我要拣呢类嘅音乐咁样，黄昏嗰种我就要拣呢种 唔同嘅 唔同 feel 嘅， 系啊，好讲 feel， 系即系所以我觉得系劲，即系系会培养咗少少嗰啲嘅音乐嘅选择。 系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六点钟啦就讲呢一个嘅 Eurobeat 咧，大家如果细个有玩呢类型嘅游戏咧，可能 大概 会 知啊， 重拾到呢个回忆。 系啊，咁如果而家新歌要拣一只攞嚟即系玩，即系揸车，唔好话玩赛车要听啊，我觉得呢只啱数。Baby come on hurt， 加了 little Baby， 你繼續扣一對心，定想我今次同你認真，又嬲我成日同你認親認戚，其實想我聽日同你結婚。Everybody knows， 有少少嘅愛可以唔使跟著 flow， 唔想愛得太遲，唯有愛得太早，發現夠愛，大不了咪訂煲。 但是天天和我見面， 見到幾面，了解都係片面，講得幾遍，優點仲未發現。 你有沒有心 ？Let me see。 是咪讲心定系讲金讲唔讲得定系讲乜或者或者或者 有少少爱吧， 才会这样有心来特别待我亲， 尘埃中都有少少爱吧， 才偏偏选中我为战吧， 或者都有少少爱吧， 或者都有少少爱 有啲 break beat 感，嗰啲 UK Garage 咧，其實咧喺最近有一個 soundtrack 都有類近呢啲作品嘅，係Formula One 嘅遊戲 soundtrack 嘅、eSports 嘅 eSports 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聽過由丁冬天同埋古巨基嘅有少少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话，国安处人员朝早去到佢嘅寓所搜查，佢同丈夫袁尼昌分别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佢话喺西区警署接受视像会面记录，强调自己配合警方调查。又话如果有袁公仪嘅线索要求佢提供，佢会一五一十回应。容海恩话：今朝有十几个警员去到佢嘅寓所，佢相信事件暂时未影响佢同袁尼昌嘅关系，自己早有预算。佢早前亦都向传媒表示，如果要接受调查，佢愿意配合。容海恩话：相信调查同袁公仪牵涉嘅罪行有关，自己对呢一啲罪行内容所知唔多。又话虽然佢早前已经发声明同袁公仪脱离关系，但系自己始终系对方个仔嘅太太，会唔会因为佢同丈夫同住而知道多啲资讯？佢相信警方自有定夺同埋调查方向。政府将会在9月1号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土地，并且计划将部分用地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日前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环评报告的决定，并且申请暂时搁置，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为止。高球会质疑环评报告没有找出潜在可识别的古树，又说报告建议移植的34棵树，包括球会顾问鉴定为潜在古树名目的树木，生长位置亦都同当局建议兴建大厦、运输交汇处和特殊学校的位置重叠。日品藏又话，根据遮光影响评估，兴建高楼大厦会影响附近生态，球会邻近高尔夫球场的草地对香港日后能不能够主办国际高尔夫球锦标赛和其他高尔夫球盛事构成重大风险。警方拘捕31个人，包括7男24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诈骗和洗黑钱，一共涉及51宗案件，总损失金额超过5700万，而涉嫌处理的犯罪得益超过850万。 警方话被捕嘅大部分系非华裔人士，包括17个外佣，佢哋主要系快旅户口嘅持有人，声称对诈骗案件唔知情，话自己受诈骗集团提供嘅微薄报酬引诱开设银行户口，并且将户口提供俾诈骗集团，用以收取骗款。警方话有2个被捕人士已经被落案起诉，下个月8日提堂，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有报道引述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话，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经取得进展，正是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以补充其他情报获取管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注意到有关报道，并且表示关切，强调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他批评美方一边反复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本身就很难说明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提翻你，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美孚桥面。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兴华街西嘅交通意外，系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美孚桥面。跟进翻较早前喺七咸道南近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喺芜湖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繁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上龙翔道近住启业村慢车，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仲识自动填表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将会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的。 想说基本法， 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会有普通话版，用不同语言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大家好，我是林瑞敏，我拍下这个新的税务中心，见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欣欣向荣，对此基本法功不可没。 想说基本法普通话版，逢星期二五下午1:00，港台电视31。 今晚天气咁好，咁咪应该去避下暑，或者谂下，不如去出去玩咧，将你嘅思想游走，离开你而家坐紧嘅地方，幻想下自己去咗个旅行，或者放紧假。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周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气之后，誓要出走。 Thank you.

似尊永说地已太少。 这个新歌叫做 The Red Kind。 晚星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一声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变足以消散，求同吧，梦境可不便期待点。 纵使煎熬，也有过你鼓舞。满载记忆的地图，成为前进向导。 听过 Yika 嘅新歌叫《仲夏夜之梦》，有冇令你想起过去夏天嘅恋爱呢？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记那次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生的缺口，祈求让时日倒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选。谁怎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倒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心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行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已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咎。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倒带，为你直说别离今后。紧去飘出宇宙，悲伤痛苦化乌有，地球裂开亦攰着双手。To meet again, oh, to meet again, to meet again. 如果可以翻翻过去，你会选择有啲事情同样发生，定或系会改过呢？听个 Pandora 嘅《走出秒针的缺口》。 Getting loco, loco, diamonds on my wrist, watch me glow, glow, glow. no, no, no, no. Watch me on the top, say hello, say hello. Counting all my cash, I'm a natural, natural. Money ain't a problem, I know where it go. This is my flow, watch out with my death flow. So you better pack and go, you're in control, yeah, no. Cut the trash talking, I can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you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y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난 절 못 봤어요. 虽然天气好好，但系都唔关你事，都系乖乖地翻工啊！因为有呢一首嚟自李靖君嘅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苛刻》啊！新闻翻嚟之后，音乐桑拿会同大家讲 Eurobea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so so.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同大家讲呢个音乐桑拿嘅类型咧，头先开头嘅时候讲咗少少，就系呢个叫 Eurobeat 啊， 冇错，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平时玩赛车游戏会听到嘅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 Eurobeat 啦。 系啦，通常咧佢最 signature 咧就会中间有嗰个 sim 嘅声咧，听下啲。系啊，你会发现只不过个旋律只只歌唔同啦，但系基本上嗰个鼓嘅声啦， 大同小异。 系啦，中间走嗰个主旋律嘅用嗰个声咧，基本上都系咁样样嘅。但系我哋头先咧咪后都有讲嘅，我哋发现咧，其实呢一类嘅音乐咧，我哋男士有机会咧接触嘅机会大啲嘅，因为喺我哋童年啊到成年长大嘅过程当中咧，总会有好多机会咧系会接触到嘅。 系，即系例如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去机铺打机嘅时候可能会听过啦，又或者佢都会出现喺一啲唔同嘅影片嘅。背景音乐或者系主题曲度当中嘅、啊，即系例如有啲咩影片你会听得到 Eurobeat 嘅配乐咧？ 基本上都系同日本有关嘅， 都系日本嗰边啦，就系头文字 D 嘅动画版啦，例如 有啊，系啦、啊， 其中一样咯，又或者有一个咧就系喺东京嗰边就比较 hit 啲嘅。 都是大熱門 嘅， 熱門嘅，熱門嘅，東京嗰邊熱門嘅作品嚟嘅。咁啊，好多即係如果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嘅男士咧，可能成長階段咧，都會有聽過嘅，睇一啲嘅影視作品。 係嗰只都真係好經典，所以我都揀咗少少出嚟，大家就會 feel 到，係啊，都係咁樣。你 feel 同頭先嗰只咧係無縫交接喎。 系，都系呢一个 beat 咯，系啦，同埋嗰个 theme 系 我第一次玩左右玩 live mix 嘅 Henry 喎，呢只系原本嘅啦。 你喺 跟住之后去翻， 你喺电台都做到打碟嘅工作啦，已经系去到。但系即系当然你会 feel 到嗰个歌曲嘅 BPM 比较相近嘅， 系， 因 为 大概系咪150左右啊？ 150啊，或者再起跳嘅嗱。今日我哋讲呢一个咧 Eurobeat 好啦，我哋讲完前面嘅呢一对开场白，大家 feel 到基本上你应该已经 feel 到乜嘢叫做 Eurobeat 啦。咁但系其实咧，好简单去形容嘅话咧，啲人就系讲哦呢种音乐好快，听落开心，富旋律性。 系 呢几种嘅，你完全感觉到啦，头先听得几开心， 有画面感咯，我 有 画 面咯，系 啊，有种热度喺度啦， 会流汗噶，听到其实都， 同埋咧佢嘅节奏都，其实你听个细，听得几复杂嘅佢里边，即系佢嗰啲用嗰啲先快好多变化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会大概其实你听个声，你唔识形容到，你一听就会知噶啦， 系， 咁但系咧。如果你要講 Eurobeat 咧，其實佢有個前身咧，必須要提到嘅。 Okay. 雖然我哋未講過呢一類嘅 genre， 但係其實大概你都會 get 到就叫 Italo Disco 啊。 Italo Disco， Italo 係點樣？ 即係代表意大利 disco 咁解。 哦、oh, ，我以為日文嘅。係 啊，我扮日本人講。 太同即係呢一樣音樂咧，同日本好似太有一個關係喺度啊。 係啊，係啦、啊，就係、是、意大利嘅 disco 啦、oh, okay.。因為咧，你先要講翻咧，就係、是。喺 disco 年代，我哋之前讲过70年代尾嘅时候，喺美国嗰边就经过咗呢个 disco demolition night， 即係冇咗啦 ，disco 即係俾人冚档之后就开始喺美国嗰边下滑咗啦，然后就衍生咗 house 啦。咁但係其实喺80年代欧洲呢係仍然好兴呢个 disco 嘅。咁而尤其係讲緊呢喺意大利或者德国等等呢一啲嘅国家，佢哋呢係会 keep 住好多 producer 去做disco 呢種音樂，咁、但係咧喺嗰段時間佢哋好興，但係同時佢哋亦都係屬於譬如意大利啲 underground 啲嘅先咧會有呢種音樂嘅，咁已經有班人 keep 住做緊啦。咁嗰時亦都係講緊一啲因為英倫我哋一路其實講好多音樂類型，你唔喺美國就係英國㗎嘛，係 啊，好少講到歐陸方面，即係意大利啊、芬蘭、啊， 所以佢叫做都叫偏少少嘅。咁、所以嗰陣時喺歐洲嗰邊，如果一啲唔係英國做嘅一啲音樂，又有少少未來感啊，用一啲先化 drum machine， 即係聽到呢一啲類似啱啱聽嘅 Eurobeat 嗰種聲音咧，啲人都會叫佢就歸納咗，我係嚟自即係歐洲 Euro 嘅 beats 啦，European beat 咁樣嘅意思嘅。咁所以就話喺意大利啊，可能西班牙啊，跟住德國啊等等啲地方都有機會揾到嘅咁。咁然後亦都有一樣嘢，咁哦咁喺嗰啲地方，即係佢點樣可以變成咗一個熱潮？點樣變咧？就係、是、因為英國人。其实佢哋嗰阵时嗰、那个年代咧，佢哋要去放假，其实佢哋系会去西班牙、意大利嗰啲啊。之前我哋讲 Ibiza 都有讲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当佢哋去到呢啲地方度假嘅时候，就有机会听到呢啲意大利嘅 disco。 就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 嗰时未咁快嘅，啲、个速度，但系已经系用嗰啲 synth 啊，用嗰种类近嘅声啦。 OK。 咁所以当佢哋去放假，就会听到呢种音乐。翻到英國嘅時候，有一班人咧就覺得，哦，我哋不如都可以喺英國本土做下呢一種喺歐洲其他地方聽到嘅歌啦。 嗯， 咁都可以叫做哦，感受翻嗰種放假嘅氣氛。咁所以咧嗰時有一個好傳奇嘅即係叫製作組合啦，即係 producer trio 咁樣嘅組合，叫 SAW 咧就開始做呢一類嘅歌。而佢幫一啲咩人做歌咧係好出名，例如 Dead or Alive 啦 ，OK， 跟住或者係Kylie Minogue 啦，呢一啲都係你會聽過，而佢哋。就係、是、幫佢哋做歌嘅，咁佢哋做嗰啲就係啲 dance pop， 但係融入咗咧歐洲 beat 嘅元素，即係 European beat。 OK， 咁所以後屘啲人就會叫呢一類嘅嘢咧，就叫做 Eurobeat 咁樣開波嘅，係啦。咁而佢哋即係頭先講 Dead or Alive 啊，或者 Kylie Minogue 佢哋嗰啲歌，亦都喺啲流行榜上面即係幾好成績啦，即係嗰啲咩 You Spin Me Round Like a Record 嗰類嗰啲 Billboard 啊 ，UK 細碟 成日都會見到啦。 係啦，咁所以就令到 Eurobeat 咧喺叫做歐洲啊美洲嗰邊咧，開始有少少嘅叫做浮面，未冇咁 underground 啦。 OK， 系啦，即系咁样样就系讲紧点样由 Italo Disco 慢慢叫做系啦，去咗有一个叫 Euro Beat 嘅名呢一样嘢，就咁样一个好简单嘅转折啦。系啦，咁但系啊，我哋而家一路都系讲 Euro Beat， 你会谂起边度啊？谂起日本啊嘛， 冇错。 咁点解一啲喺欧洲嘅嘢无端端 日本咧 去咗日本呢？我哋一阵间讲，好想听下歌，突然之间，因为咧。 你又系想听嗰啲东京系列嘅系嘛？ 呢一个嗱呢一首歌咧，系啊，呢一首歌咧就必须要讲，因为咧讲到 Eurobeat 呢一首咧，啲人大家都会，我见即系大家都会提起。咁其实呢一首歌咧，我初头听嘅时候好熟，我哋呢个 H 一定听过嘅，出现喺一啲特摄片嘅主题曲。在90年代推出一套大家有机会都会听过看过的，有一套叫做 V6 的组合所唱的歌，这首呢叫做 Take Me Higher， 你想想记不记得在哪里听过这首歌呢？呢啲好声力场嗰啲声， 好有嗰一种啊，都系东京嘅味道啊， 系东京街头打怪兽嘅味道啊，呢个系， 都系喺热辣辣嘅天气底下就有只怪兽会降临咁 样。我今日听翻呢首歌嘅时候谂紧啊，边一辑嘅头文字 D 系咪我 miss 咗咧？其实佢唔系头文字 D， 虽然你觉得呢个音乐放喺头文字 D 隔 AE86 咧咩，掉一掉过弯嘅时候咧，头先起嗰段都好啱数，但系呢一首咧，其实系超人迪迦里边出现过嘅，即系文字上系话佢日本版嘅片头啦， okay。 但系其实我哋广东话版即系香港个片头，好似 唔系呢个 尾首嚟噶，太耐之系。 但系我谂可能 中间一定会有用 喎。逢亲迪迦可能射呢个十字死光嘅时候，就会有呢啲嘅 出现呢个 Take Me Higher 呢一首啦，系啦。咁啊，啱啱听到呢一首放咗一个少少 break 之后咧，就讲到知道咗咧呢个 Eurobeat。顧名思義，喺呢個歐洲嗰邊，點解無端端嚟咗日本呢？就係因為喺八十年代嘅日本咧，其實佢哋 disco 咧都係播緊 Eurobeat 嘅，因為係即係點樣講啊？即係揾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hit 嘅歌啦。而令到咧，即系 Eurobeat 都系因为 hit 咗头先讲嗰啲咩 Dead or Alive 啊，即系 Kylie Minogue 啊，跟 Minogue 佢哋嗰啲歌 hit 啊嘛，所以日本嗰边咧其实都播紧呢一啲嘢噶，而令到去嗰啲 club 啊，啲人都开始，甚至乎啲音乐人开始 cover 呢一类嘅作品，所以佢喺日本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劲嘅 fan base 噶，咁但系令到佢再推高一步咧，有一个人好重要，呢、這个人佢叫做松浦圣人，你唔知佢边个嚟噶，你就咁听可能你唔 松浦圣人， 但系佢系。Avex 嘅創辦人， 哦 ，Avex 大家就會知啦， 呢、這個品牌就知啦， 一定會知啦。 呢、這個創 其實當年松浦聖人咧，佢只係喺即係唱片部咧做owner 啦，叫做做老闆。咁佢嗰陣時咧，就因為佢要揾一啲即係好 hit 呢個世界好 hit 嘅歌翻嚟 niche 少少嘅，你知好興啊嘛，要揾啲新貨翻嚟，我哋先有人你冇嘅。 就型型地啦， 於是乎咧，佢就 spot 到 Eurobeat 呢一樣嘢，所以佢鋪頭咧入咗好大量嘅 Eurobeat 嘅歌啦，你當係。然後咧，佢亦都有自己做一啲合輯嘅，即係好似啲 mixtape 咁，但係咧。佢係冇攞 license 嘅，即係佢喺外國揾咗呢啲翻嚟咧，我就自己出一隻嘢，係啦，就出一個合輯咁樣樣，就係、是、有外國好多呢啲 Eurobeat， 然後自己Eurobeat， 佢嗰時嗰名叫 Super Eurobeat， 咁啊 Volume One 咁樣樣啦，咁啊你哋就可以聽到呢個世界其他地方，因為以前冇 internet 咁勁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咁樣樣咧係開創咗即係。 一個日本 Eurobeat 嘅一個風氣嚟嘅。 嗯， 咁後屘咧就因為佢出咧就大家好中意啦，亦都好盛行啦。去到嗰啲音樂人啊，嗰啲外國嘅 label 咧，開始challenge 佢啦。喂，你冇俾版税，你而家攞我啲歌，你自己去翻印，你自己做生意。咁於是乎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就促成咗 Avex 嘅誕生，就係佢用一個好正統嘅唱片公司，我去賣你啲 right，然後出。咁所以somehow亦都代表咗 Avex 點樣出現咯。當初其實就係同 Eurobeats 呢、這個 賣呢樣嘢起家嘅。 係啦，咁而當中咧就係佢就係、是。头先讲 Italo Disco 就系好即系 Eurobeat 嘅前身啦、嗯，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要再深入啲，除咗话头文字 D 就等于 Eurobeat 嘅话咧，仲有一个你可以理解咧，就系、是、喺意大利制作 ，Made in Italy， 但喺日本卖、okay，Sell in Japan 咧就系、是、Eurobeat 嘅精髓啦、 啊。 其实佢好多嗰啲歌咧，佢都喺意大利嗰边嘅一啲唱片 做起嘅， 买翻嚟嘅 ，OK， 亦都系嗰边嘅音乐人咧去做嗰啲歌嘅、 嗯。 但系嗰边嗰啲人咧做完啲歌咧喺嗰边系冇市场，但系日本有市场， 反而 所以佢就供货俾日本 Avex 呢一边啦。而其中有一個意大利嗰邊嘅音樂人咧，佢就好出名，就叫做 Dave Rogers。 嗯 ，Dave Rogers 咧就係寫頭先，譬如 Take Me Higher 啦，佢寫咗好似有二千零首咧， 2000多首 呢啲 Eurobeats 嘅，我冇記錯嘅話，基本上你頭文字啲好多嗰啲咧， 都係 Dave Rogers 嘅。你上網 search Dave Rogers， 你會揾到好多佢寫嘅歌、 嗯， 你都有機會聽過。佢就不斷供應好多貨俾 Avex 嘅其中一個 producer 啦。因為Dave Rogers 佢自己都有唱片公司喺歐洲嗰邊，就叫 ABC 啦。咁、 嗯、 其實佢係其中一間，仲有好多間嘅咁。咁所以，但係佢係其中一個真係好出名嘅一個音樂人，寫好多，揾到個市場。其實佢有好多。佢嘅真名唔係叫 Dave Rogers 嘅，我記得佢另外一個名咧，嗰、那個意大利名我唔識讀， 係一個藝名嚟嘅。 Dave Rogers 係啦，係一個藝名，但係佢原名咧你可以上網揾到，而你揾佢嗰個原名其實都會揾到好多作品嘅，因為佢唔止 Dave Rogers 呢個名出過歌或者寫過曲嘅咁，你就可以揾到蛛絲馬跡。哦，原來呢首歌係佢寫，呢首歌係佢寫嘅咁樣啦。咁所以就係呢一抽嘅嘢 ，Dave Rogers、Avex 呢啲咁重要嘅拼圖砌埋一齊咧， 就 令到喺日本 Eurobeat 咁盛行啦，甚至乎咧。Avex 之後亦都推出咗合輯，就叫做 Super Eurobeat， 佢可以話係歷史上面其中一個咧最長壽嘅合輯嚟嘅，因為佢推出咗、 okay。 即係平時嗰啲咪 Volume One、Volume Two 嘅， 嗯嗯， 呢個 Super Eurobeat 喺 Avex 旗下出咧，出咗 Volume 去到250嘅，仲要未計一啲其他版本嘅。合輯喎，佢 淨係呢個名啊， 因為佢 Super Eurobeat 係一個好用係好出名嘅。如果聽 Eurobeat 嘅朋友上網 search 或者 SEB 就會揾到，即係 short form 啦。佢仲有一啲特別嘅合輯係叫 Super Eurobeat Presents 啊，或者 Super Eurobeat Extended Version 嗰啲啦，呢啲已經冇計噶啦。你當佢淨係計佢正傳啦，主線淨係咁樣都250個啦，出咗。即係佢早期係唔知幾個月就出一隻，幾個月就出一隻合輯咯。咁、所以就係嗰個市場就係咁啦。Eurobeat 喺日本咧就係咁樣，特別係 Avex 啊，咁樣開始慢慢擴散開去咯。 非常之誇張嘅一個數字啊！ 係啊，甚至乎係如果你講到 Eurobeat 嘅話咧，仲有一個文化咧，其實我都唔知，即係我都知未必夠時間講，但係必須要講就係 Pala Pala 啊 ，Pala Pala 呢種跳舞咧。就係同 Eurobeat 係密切關係嚟嘅， 所有嘅底都係 Eurobeat 嘅底啦， 係大部分都係嘅。嗰陣時，譬如你喺 club 嗰度咧，就話 Eurobeat 好盛行啦，所以咧裏邊一啲 club 係會請一啲排舞師咧喺 club 裏邊教啲嚟 club 嘅人跳 Pala Pala 嘅、 哦， 跳呢種舞蹈。咁、 嗯、 但係後屘即係啲 club 過咗呢、這個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冇啦，咁於是乎咧 Super Eurobeat 即係 Avex 出嗰啲合輯裏邊咧，佢有啲 DVD 咧，其實佢裏邊會有啲教學片咧。教埋一啲基本 Pala Pala 佢哋叫 routine 嘅一啲舞蹈，咁、啲人就會翻去學咯。 OK， 有趣有趣。 係啊，咁所以就係即使啲 club 沒落咗，佢叫 Eurobeat， 佢唔再係啲人覺得係等於 club 裏面好有型嘅音樂啦，已經變成咗可能學生界佢哋自己 cover 跳舞啊，或者佢哋頭先講即係跳舞界，即係後生啲嗰件事，唔、再係出去玩嘅一種音樂咯。咁然後你再加而家互聯網 internet 又 hit 起翻咯。咁所以就係 Pala Pala 呢種舞蹈其實同 Eurobeat 亦都好有關係咯。 好得意嘅就係你會發現呢一種嘅音樂真係拉扯到好多唔同界別嘅一啲文化啦，即係、跳舞界啦、打機界啦、 動漫啦、動漫都係啦。所以其實頭文字 D 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最 hit 嘅系列，佢用咗 Eurobeat 放喺裏面。咁、而今日呢一 part 咧，最後揀呢一首咧，亦都係呢個 Dave Rogers 所寫頭文字 D 裏面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啊！I've been this place before. Higher on the street, and I know it's my turn to 呢首叫 Deja Vu 啊，我睇翻系第二季最后嗰一集咧，讲阿 A286 对翻阿秋山摄都系同嘅 A286 过去车嗰幕出嘅。几下真系好经典啊！啱啱呢几下， 系咪就啱啱五年发夹弯过咗？ 唔系，佢玩另一条山路啊，系佢过去嗰个另一个八六嘅时候嗰一幕嚟嘅。咁啊，呢一位就系 Dave Rogers 呢一首 Deja Vu， 其实有唔少嘅歌咧，佢自己都有份唱翻。头先嗰首 Take Me Higher 都有佢自己唱嘅版本嚟、 嗯， 所以佢想揾 Eurobeat 嘅话咧，你都可以 search 呢位朋友嘅名 Dave Rogers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新加坡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李家超说，向李显龙表示期待更多新加坡企业来香港拓展业务和开拓内地市场，亦都感谢新加坡政府支持香港仲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方同意两地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包括恢复公务员交流计划。李家超又说，今晚将会出席商务晚会，和新加坡商界领袖交流互动，期间会签署七份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不同方面的合作。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说，国安处人员朝早去到他的寓所搜查，他和丈夫袁尼昌分别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他说在西区警署接受视像会面记录，强调自己配合警方调查，又说如果有袁公仪的线索要求他提供，他会一五一十回应。容海恩说，今朝有十几个警员去到他的寓所，他相信事件暂时未影响他和袁尼昌的关系，自己早有预算。他早前亦都向传媒说，如果要接受调查，他愿意配合。容海恩说，相信调查和袁公仪牵涉的罪行有关，自己对这些罪行的内容所知不多，又说虽然他早前已经发声明和袁公仪脱离关系，但是自己始终是对方的仔的太太，会不会因为他和丈夫同住而知道多些资讯，他相信警方自有定夺和调查方向。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越界进入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说已经开始就事件和北韩进行对话，但是基于谈判需要小心处理，不便透露更多细节。副司令哈里森说，事件仍然调查，强调目前最重要考虑是涉事美军的福祉。事发在上星期二，特拉维斯金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参观共同警备区的时候，擅自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至今情况未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似揸緊車嘅一種節奏，反而比較有一種 disco 多啲嘅感覺。一首比较早期少少嘅 Eurobeat 作品，嚟自佢系邝美云啊，《冰冻的女人》。头先喺上半小时都有讲过，其中一个 Eurobeat 好大嘅特点，就系你会听到呢一啲嘅 synth 嘅声音，好多电子合成器嘅一啲声音。 驾车雨直聊随处躲，他惯了靠吸烟替代独自谈话。马路眼镜隔住阳光，不需月光，不需月光，因他拒绝期望。 走，让一次言， 点起一张很想见的脸。 冷车相对， 此刻这口烟， 让上升的烟。 即将一张摸不到的脸， 模糊的故事， 倒影到后镜内。 窗边不想见的露水，人想发现身边满是高士，一家一早已习惯将那脚了的烟去用力浪射，不断讨厌因他不想去习惯，剥去了镜框看命运在转弯，拼命循环 带嚟有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当然啦，去到呢个九十年代甚至乎系千禧年代开始咧，头先都讲过呢、這个 Eurobeat 进入咗另一个嘅分水岭，喺个节奏速度上比以往快咗好多好多，甚至乎其中一样挂钩嘅就系啪啦啪啦呢种嘅舞蹈。 南迪斯卡， 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化，合上它合作吗？愚蠢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远化。 郭富城啪啦啪啦 Sakura G-Fog Error Nonsense。 陈慧琳失忆周末，之所以话呢一类型 Eurobeats 嘅作品咧，系会令人谂起公路都系有原因嘅。你会觉得呢一类型好急速嘅节奏，好适合喺车厢里面嘅环境度听。 知道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离天一光彼此抛尽碎知己各有各记挂着太短时期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一张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即管吸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 呼吸中听得见是有消息，这次你中气没有差毫厘，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若像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 越夜越有机。不过槟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广播人，即是就算这个 playlist 几咁 hyper 都好，大家在公路上面记得要留意这个车速的限制啦，同埋路面的安全，不要挂住听歌，你可以享受这个音乐，不过同时都要专心揸车啊。上半小时帮成揀一首来自头文字 D 的作品 Deja Vu。咁今日节目结束之前，我亦都揀返一首头文字 D 的经典作品回敬佢。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首作品，出自头文字 D OST 当中非常之有名嘅一首插曲。主唱嘅朋友叫做 Max Covery， 有呢一首嘅 Running in the 90s。听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拜拜。